锵锵三人行，这个事实证明 NBA 的球星当之无愧性斗士的光荣称号，是吧？为什么现在咱可以调侃？因为奥多姆醒了，是吧？哦，这条命基本上是 救回来了。 哎，救回来了， 不是脑死亡了吗？前两天， 哎，对啊，前两天，哎，说这伟哥吃的能十几回中风，我的天，这大脑，现在，就是， 还不是伟哥吧？ 哎， 他那个叫做什么 一种草药 啊， 但这种草药里含有的主要成分西地那非其实就是一种伟哥，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伟哥的衍生产品 吗？对， 草药又加上这种什么 啊 伟哥，据说他吃了十份，就是说有人也有人说吃了相当于十个伟哥，我的娘， 我的天哪， 玩了三天三夜在这个那个爱情牧场那个著名的妓院，现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跟你说，这妓院火了，营业额比平常增加三倍。奥多姆 在哪里？在哪里？ 在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附近， 在那儿是合法的，在那儿是合法的。 对， 奥多姆那间房，就那个性 party 的那间三天三夜那间房，现在已经预约到一个月以后。这个很多人打电话来给这个妓院老板，这妓院老板乐坏了，好家伙，没想到给我们这儿真带来生意啊！其实我瞅了瞅，他这妓院，我跟你说。我觉得品味不高啊，格调不高啊。 拉斯维加斯的妓院本来也就 糙了吧唧的， 看外面，他那些都很粗糙。 对，你说我以为奥多姆在玩也得玩点高级妓女啊， 不 是吧？ 美国的那个，美国只有什么呢？比如说看电影，你看到华尔街那种，他那种比如说坐在大车里头那种，可能还叫高级范儿。要不然一般的他那种妓院经营方式都是那种口味，就跟人家看。比如说中国人，你看看我们国人啊，看色情片都看日本 AV 多，不大爱看美国的。为什么？就看到美国那些女的就挺着个胸，然后舌头把这个嘴唇舔一圈，就觉得有点， 哎， 你知道那意思吧？就那种品味。 是是是，咱们喜欢日本的是吧？不是，我就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就说明美国人还是比较艰苦朴素的。 嗯， 他们你还弄个这个，哎，咱俩说搞腐败， 他人家 你要搞腐败，你要中国这些个 像东莞那个， 对，那里 人家不但艰苦朴素，而且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真是更追求更高， 真是一不怕苦， 更高 不怕 更壮更强更快， 不是不能更快 了，更快 更高更久更强，最后一直到中风十几次，好家伙，就是这两个妓女把他翻过来的时候，这嘴里这个耳朵里什么流出不明液体啊，他现在奥多姆啊，其他器官在慢慢好像恢复，要不然真是体育巨人呐，但是肾脏的衰竭还在持续，还在做这个。透析，但是据说已经可以跟老婆，就这前妻啊，卡戴珊呐， 还没离婚吧？正在离。 哎，这事儿也很悬，这事儿也很有意思。俩人都签字离了婚，但是法官还没有批下来，所以法律意义上讲，他要死了，卡戴珊能继承他$5000万遗产，照样是他，所以卡戴珊也是他医疗事务的这个决定人呢，还是他的法定的妻子。而且太好玩的就是说，这卡戴珊呢。现在有点转态了 哦， 嗯，就是说，哎，我先给你看看照片，这事儿我研究的比较精神。 对对对， 你看我给你看照片，你看， 就当年的时候，他还在湖人打的， 八号对吧？你 打前锋嘛， 七号七号， 不是我跟你说，我问你是八号像吃伟哥的还是七号像吃伟哥的？我看上去像八号像，但实际上呢是七号的中风了。是哦， 开什么玩笑？科比哪用得着吃伟哥？咱科比真是 来来来，然后 每天射一万个球， 好，你看。好，这是这个卡戴珊， 对， 其中一个是奥多姆，另一个是卡戴珊别的男友， 那个谁嘛，哈登嘛， 现在的男友， 现男友，现男友，你看这就实际卡戴珊 火箭队的， 对，已经公开跟哈登好了， 是 连有两口子算离婚了， 嗯， 奥多姆去妓院其实跟这俩有一定关系， 哦， 你还 受不了刺激， 他不仅仅是个性游戏，你跟往下看，哦，这就是放。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三流旅馆呐，这还什么说是$10000一晚上，您能相信吗？就这破酒店，那当然案头 这$10000啊， 说几千到10000美元，当然 一晚上啊， 对 这个 对 对，说据说主要 这不就是招待所吗？ 包人的吧， 跟你叫的姑娘数目也有关系。你看那个床头柜上放着的那都是各种草药，催情药， 真是帝国主义日薄西山了，这是现在 就不行了，你看 太 然后你再往下看， 这就是他的妻子卡戴珊。这个卡戴珊家族的这个女性啊，我认为主要的特色在于臀部啊，确实是。 连他家族都摸清楚了。 哎呦，这事儿太有意思了。你再看下边，哎。这就是你看这妓院老板现在趁机公关呢， 像坐前头那个就是他， 坐前的老板，这老板现在趁机公关，名扬全世界的嫖客都打电话来订房， 蒙你吧， 你瞧，所以这就是哎，这就是他这个妓院的这种水准，哎，牧场， 爱情牧场， 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哎， 这是他们弄的其他几个 NBA 啊， 传 人家就说 了当年那件 NBA 球星徐老师，这你比较了解，就叫一半是性，一半是钱。 对 ，Magic Johnson 不是还得了艾滋病？ 哎，对，这个你再看下边，这个有一个坏孩子叫谁了？快放，哎。 哦，这个罗德曼吧， 罗德曼也是跟女的， 访问过北朝鲜的嘛，是吧？ 对，很喜欢。金正日， 这是篮球史上的名人 张伯伦 、他自己打的这个牌子是可能得100分， 对， 然后有这个 震惊这球坛记录， 但是他呢据称一辈子跟20000个女人上过床，所以网友给他恶搞成了这样， 对， 20000， 怎么有可能啊， 大家这是个谜啊，大家一直帮他算， 在15年到20年的时间内， 不一年360天吗？ 不是，网友都算了，徐老师平均一天3-4个，他们都是就像一叫好几个呀，这么玩啊， 都喜欢这 么，一个怎么能完成20000的定额呢？你知道吗？ 多快好省，多是第一位的。 那个时候还没伟哥啊。 哎，这是就所以 真是史上巨人。 不是你徐老师最爱看 NBA 的， 对， 这你应该跟我们聊聊奥多姆的事儿。奥多姆是一个什么人呢？ 奥多姆就是一般嘛，就湖人里边的一个运动员。 不是最强第六人吗？ 你想第六人就是说不第一轮都不上场的， 哦， 就是后备队里边的第一人， 一直坐 bench， 最强第六人就是这个意思嘛。但我就非常奇怪，就这件事情为什么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呢？这类的资本主义堕落运动员这种睡觉的事情多得很，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大轰动呢？你觉得它的新闻点在哪里？ 第一是差点死了， 嗯， 第二是这个妓院伟哥， 嗯， 第三是卡戴珊， 对，我也觉得是卡戴珊跟哈登的事儿， 嗯， 哈登是现在正当红的球星嘛，对不对？嗯，那因为奥多姆早就过气了， 嗯， 那么你一般美国的 NBA 过气球星很多故事大家都不管，你别说他，就连非常红的像艾弗森， 对， 他去年也有些别的新闻，大家也都没什么，没大管了。他其实这个第一是他很爆炸性，就他联系他性了。性永远是一个让人关心的事儿，还有最近可能也没什么新闻 ，NBA 现在还在寄钱嘛。 而且这个卡戴珊家族，我为什么说现在中国都在聊真人秀？ 对， 实际上真正的真人秀，中国是不允许能那么拍的。 嗯， 这个卡戴珊家族我原来不太了解，是几姐妹？这个他的老婆，这个是一个卡戴珊，还有一个叫金卡戴珊。 对， 这几个姐妹啊。都是臀部都只有这个特征，你知道吗？这么大一臀部，然后呢都爱找体育明星，然后呢就是这个家族靠什么出名？我觉得跟中国今天的流行范儿啊，很可以，你可以有联想。他也不是靠演技，他也不是靠作品，他就是靠生活，靠人生。 嗯， 这个家族最有名的靠什么？靠一个真人秀。 嗯， 这个真人秀啊，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奥多姆最后精神崩溃了？他跟这个卡戴珊， 他们演过一个真人秀是吗？ 不就你听我跟你讲，他认识了，很快就结婚。结婚的时候要签这个结婚协议的，签结婚协议就是说啊，卡戴珊这家女的，就是说，任何我们的私生活，都要在我们的真人秀播出来，以至于你知道他这个都这样了，在医院，他们卡戴珊家族到医院看的时候，本来是扛着摄像机要进去拍的，就是那种真人秀。一切拍下来，被医院阻拦了。过去最有名的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奥多姆和这个卡戴珊在床上搞这个性爱秋千，玩这个性爱秋千，两口子就在这个性爱秋千上，哐，这个秋千就断了，哗，在床上，他就比后来，所以在美国现在有的八卦就是说，这个卡戴珊就利用这个奥多姆，到最后就是把咱俩的一切房里房外的事儿卖钱，甚至就是说要离婚了。我跟哈登好了，全部到最后，这个奥多姆就是说，我求求你，你不能再把我们私下间的这个录音对话 在你的真人秀放出来，但是哎，这卡戴珊家族这女的也真是够酷的，就是一切就是要对外，全为了这个真人秀。 那么我怎么看到相反的，说这个奥多姆要威胁要公布他们的那个性爱的这个录像，是要为了一些钱，在这个之前，就是说我看到的是倒过来，他说我们拍了这个东西，他说你不给钱，我就要把这个东西去公布了什么的，他们的性爱录像啊之类的东西。 那你是另一个卡戴珊家族透露，也有可能这些消息比较混乱。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奥多姆，你觉得他到妓院是去玩这个性的吗？可是实际呢？ 他是去发泄。 没错。他去排遣忧伤，而且你看这个男人的心理啊，其实他现在就有点颓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在这个妓院呢，左拥右抱，叫俩女的，实际上这样跟这俩女的聊什么，就聊，我觉得也挺可怜的，一个男的就是说，哎，你们说我比这个卡戴珊的之前的一个男友和哈登，我就前男友后男友都要比啊，就我跟哈登谁的身材好，谁的家伙大，那妓女肯定说你的肯定，你 他们哈登的也看过吗？ 啊，哈登也经常去牧场。 但原来那是个 NBA 球员爱用牧的一个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可是我发现这妓院老板也挺不是东西的，妓院老板说我跟奥多姆是哥们儿，什么几千美元的这个房费我给他免了，可是你知道最后他给他开出的账单是多少？这三天三夜，75000美元，75000美元，是这怎么办？就玩姑娘啊，就75000美元。 这有啥稀奇的？我们也听说过七批啊，多少钱啊这种，对不对？他那个数量比较大嘛。但是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 哦，那身败名裂。 哦，那就向央视道歉，向全国人民。 那就在中国就是一切尽毁。 如果薛蛮子这样的话，医院就不接收了，估计。 你不要说中国， 那先有朝阳群众举报。 中国，我跟你说，中国和美国是国情多么不同的两个社会。 我就 说，奥多姆都这样，美国人民就关心他的病情，送上爱，送上关心，送上热情，希望他能够得到拯救。 对， 中国这个永远不准拍戏，你知道吗？这我们国情不同，是吧？我支持中国啊！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卡戴珊家族啊越来越有故事了，因为现在有流露出呢，哎，这真是卡戴珊一看自己的前夫据说是因为跟自己离婚啊倍感失意才去的牧场，然后说是闹到这个程度，然后呢哎感觉啊说我要好好的照料他，所以这个民间又感觉是不是要回心转意。哎，那哈登那边什么情况？哈登本来是据说胸怀挺宽广的，一出了这事儿，哈登就跟这个正跟他好的这个谁呀、 啊， 克鲁卡戴珊就说，哎，当然你要回去照顾他，对吧？这事儿就是大事儿了，对吧？我支持你，我知道你肯定是要回去照顾他的，表现出了宽广的胸襟，但是呢，可能人家就不回来了。这怎么办呢？ 对，他这么一分析啊，我觉得这个好扫兴啊。我本来在这个这么烂的负面新闻里啊已经找到了一点正能量了， 现在又被你找到正能量， 被你有点 很感兴趣， 现在被你有点， 他基本上我觉得他是卡戴珊家族是不是要在中国的一个 代言人， 什么代言人预备要引进他们的秀，是 卡戴珊真人秀， 整件事说这个活剧一样， 卡戴珊真人秀经纪人就是我了， 我找到两 把它进口，是吧？ 我找到两个正能量 啊。 第一个正能量就是以前有一句话这样说的嘛，说你强奸一个修女跟强奸一个妓女在法官看来是同样的罪， 是 这个我小时候听到这句话很震惊的，因为在我的脑子里想这个强奸妓女这个跟强奸修女居然是一样的罪， 是 但仔细想想是在法官一样的罪。那么以这条来类推呢，我现在发现美国它是怎么样的，它就是说你来一个病人啊，你是在妓院搞成这样，或者你是在战场消防队这个奋斗英雄变成这样，我们医院一样治理。 那当然了，你哪怕是战犯，你哪怕是战犯， 你说这句当然啊， 你 说这句当然， 中国也会吧？ 哎，假如说你是医生，急诊室里现在啪送进来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妓院玩了多少个人，这么假定说哈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现在昏迷， 另外进来一个受烧伤天津港消防战士，你先看谁啊？ 这是不是看先后进来？ 我觉得你这个你这个问题实际是个不成立的问题，因为什么呢？ 你们居然说不成立，我亲身都碰到过啊！你在文革的时候，你医院里进来，你病人进来，先看你成分，先看你是什么工作。如果是外伤的话，当然工那你战场上下来第一优先，工伤第二优先，你家里自己摔的就排在后面。你要是接近敌人，你怎么妓院里过来，我给你看病，我给你看病就已经算好的了。 那是文革嘛？ 今天你觉得没区别？ 没有，我觉得 我跟你说，徐老师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它具体有一些很复杂的。比方说，它有像天津港爆炸了。那么这个有关方面啊，首先他得组织力量，于是他 有专门的， 他所比如说所辖的多少个医院，首要任务是抢救消防员。 对， 这个你不能，你这个他并不等于他在价值上就认为消防员比一个平常病人更值得抢救，这只是某种应急部署。我相信全世界都是这样。 应该是因为现在是这样，一般比如说，我不知道内地情况下，香港的话他是这样，所有进来的病人，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到了公立医院急诊室。他是有个初步的判断，把你分类别， 就是看病情， 因为要 看病因， 对，只看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致命。比如说从致命的严重程度往下推，大概分4到5级，然后没什么事儿的就坐在那边慢慢等吧，说不定还等上一天一夜。但是很急的一进来马上抢救。 你们说的都是这个普世价值人道主义，但是我讲的是国情。我觉得哈， 不会吧， 那薛蛮子进去就比较麻烦，这种情况下，包括 薛蛮子进哪儿啊， 就假如那我打个比方了，你这样的个情况，你这个中国人看病的时候，你这个病因的道德判断有没有影响？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了，我当然不是赞成这样。 不是，我跟你说，世界是不完美的，当然有可能有一个中国医生，他觉得你好看就先给你看，他难看就后给他看，但那是不对的。 对， 那是不对，类似不对的情况， 我觉得可能吧， 可能 会。我觉得这都比你说的那个，我想到有另一种可能性更高，是什么呢？进来是看级别。领导先看，这我觉得就比较有可能了。你觉得是不是？你比如说，你一个普通老百姓进来，一个农民工进来，一个比如说市领导，那你说先看 什么？徐老师，你讲的另一方面，你比如说，好比说我想去看病，我也拐弯抹角找一个认识的医院里的人。那么当然了，我去了，人家就是专门给我看的。这当然，我这也是不正确的一部分，对不对？ 但 这也是一种国情。 但我听过有这么一个情况，有人得了艾滋病，他要千方百计要证明他是输血感染的，否则的话，就是他生了病以后，还是不断的受到歧视。这个歧视不仅是医院，我第二个又要讲的就是你讲的这个卡戴珊啊， 卡戴珊家族。 被他刚才一解构，在没解构之前哈，以我的这个读新闻的感觉，我说这老婆不错，你看老公犯了这种错， 对，我 生成这样的病， 第一印象也是这样。 你照理说已经离婚了，你这个垃圾一堆了，你这个亏得我离开他了，他还返回去照顾，你说有几个女的肯这样做？当然了，你现在讲出来一大堆经济啊，后面的操控、啊， 本来以为是有情有义、 我本来觉得这个多有情有义啊！你想想你身边的女人，你要到了这个地步，她还肯出来来担待来救你到死。我觉得这很感动啊， 我觉得你身边的女人比我身边的女人无情。我认为到死啊是个关键的坎儿，被两口子可能离婚了，那么他都要死了，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 你死。如果要分开的话， 不一定，有的真是恨你到死。 对 啊， 女的恨了以后她巴不得你死， 真有这种的。 而且你回头一看啊，我原来还以为这是爱情。 我就想起来，我就说我早年间一个女朋友，我就跟你说过，我在这儿说过，就是说 怎么了， 就是分手的时候，就说就恶狠狠的就说，你死了一定要告诉我。我还很感动哈，我说那不用，咱们就你要好好活着是吧，就我不会跟你说的。他说我不够，你以为我要跟你生死诀别吗？我是到你身边看看，最后送你死的身床边都有哪个女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那个卡戴珊不是还带出了某种正能量吗？不过当然被你像刚才已经解构 掉，也当然可能人家是纯洁的，但是人家奥多姆还有前女友呢，你知道，这就是前女友在医院外头，卡戴珊不让人家进来，前女友也带着孩子呢，生着孩子，说卡戴珊你控制了这个医院，因为他作为法定妻子，他不让人家前女友进去，你公平吗？大家都生了孩子，对不对？凭什么不让我去？ 前女友也生了孩子， 对，多了。那他们这个，你要号召对吧？就全医院就群体事件，全带着孩子。 你刚才说的那个剧什么？ 他们哎，我肖，我问你，我听他们说 NBA 的巨星全有私生子，那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就巨星啊，这靠谱吗？这是 我觉得不至于吧。 部分吧，不能说全有啊，部分吧。 你像那个谁，那个牙买加的那个歌手叫什么？鲍勃马雷。 鲍勃马雷 ，好像说他自己知道的就有几十个，他死了之后说他不知道的就几百个孩子，就他都分不清 了。他也有可能， 是吧？ 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 NBA 巨星这种，历来也有很多人，我觉得不会是像有私生子的人。你比如说像马刺的邓肯，我就觉得我不太相信他会有私生子。 对对对，邓肯嘛，著名的现代舞蹈家，他怎么会有私生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说 腐朽的资本主义新闻，我想挖出点正能量，也都被他给他解构掉了。 不是，这是正能量。就我认为可以引进卡戴珊家族的这个真人秀，你知道，让我觉得。哎，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增强学习。过去咱们以为就是说一个人，你或者凭你的文学，或者凭你的表演，或者凭你的作品出名获利哈。但是今天你看越来越多的事情，让我们发现靠恋爱就行，靠结婚就行， 对，靠生活就行， 靠生活就行。 你看黄晓明跟 Angelababy 呢，对不对？他一个婚礼搞成了一个年度， 是吧？ 那是中国我想全年度最大型的商品展销会公关活动。哎呦，你想想看。他那一场多少的商家在赞助， 那以后床罩都可以卖很多钱的。 对啊，他们如果中国法律允许啊，或者我们社会道德观念也像美国这样，其实他们真的是两夫妇以后什么都不用干了， 对， 就直接是天天拍自己的生活。 我很为他们欣慰啊，这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我觉得他们就是，当然人家肯定认为人家还是要表演的，对吧？但是确实从咱们角度看， 生活就是表演， 他已经可以不靠这个了。 他真的， 而且哎，你就看。你从某种行为上看，结婚没几天，光机，又是个真人秀啊！Angelababy 带着人上北京那个整容机构， 对， 你们说我脸是假的吧？鉴定，哗，拍拍拍，不，哎，这个你在一个意义上你可以讲是在做司法鉴定，但是在另客观的传播效果上看，它也是一种 真，其实可以拍 真人秀啊，更火呀，更火呀，这成了是个头条新闻， 而且对于那个机构也是一个巨大的广告， 对， 然后而且是个产业链的支持。 你看看，如果他再过一阵他怀孕了，有孩子了，哇，那接下来不得了了， 没有、 然后支持国产奶粉，不要荷兰奶粉， 对， 爱国主义啊，那个将来， 哎，那好， 所以不管你讲的那个卡戴珊本人是怎么用，他这个新闻能够这么持续的引人关注。也说明美国的一般市民，或者说比较普罗大众的市民的一些普遍的价值观，对不对？至少大家都会感动说，你看已经要离婚了，老公出了这么丑的事情了，和老婆还回去维护他，照顾他，很多人就很感动。你看这个，你不能看他的表面上他们在自己做戏，做戏是为了观众嘛。 对， 这个背后有观众的集体心理。 不过这个事儿是这样子，你在美国生活里面，你也讲到，美国人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美国人真天真， 相信啊。 对，美国人的眼泪很廉价，他真的有些事他会相信。他说，虽然他们也会讲有些事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但是他们仍然会很愿意相信。中国人看到这事儿，第一个想炒作的吧， 对， 是吧？ 所以 我们中国人， 我刚才的分析全完全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分析，中国人就是这么看问题的。 在美国人看来，哈登这种很高尚啊。你看女朋友原来的老公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哪怕在妓院里实力伟哥，他都能回去。你看我还让他回去，我知道可以这样。那中国这个哈登不要被人骂死了，你算什么？你算个男人吗？你到底爱不爱你这个女朋友啊？你一个女朋友回去，你不是你绿帽子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嘿，他美国人居然有这么一个道德舆论支持他。 哎，但是卡戴珊他要是从此之后真的因为这个奥多姆啊，是这个人也坏了，这个肾脏的和这肯定是 NBA 早没了， 有后遗症的，对吧？那接下来不就继续真人秀吗？ 嗯， 你知道吗？ 那也付出代价、啊 接下来下半身转型往剩女方向发展是吧？ 哎，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了，所以 不是不是那个肾脏科学方向发展， 肾